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每逢佳节倍思亲，中国人思亲之情一到节日便油然而生。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中秋会勾起一个民族的乡愁，清明时节雨纷纷，我们自然而然会对先辈追思。这些伴随传统节日的情愫往往不期而至，流淌在我们血脉之中，是我们挥之不去的真实情感。然而今天的孩子们，这些传统节日对他们意味还那么深长吗？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 各位好，我是姚迪。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进入最开始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海淀区2018年将扩大本区中小学班额招生，解决学位缺失问题。东城区教育督导委员会成立35个成员单位，助力东城教育发展。大兴试点课后延时服务有望覆盖所有公办幼儿园和公办小学1至4年级。记者今天从海淀区教育系统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海淀区将多措并举，增加学位供给，同时优化教育结构布局，深入实施新优质新品牌学校阶段性评估认定和挂牌工作。在国际化教育方面，海淀区将着眼于中关村科学城建设对教育提出的具体要求，加快布局国际学校，为海外高端人才、中关村国际社区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东城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成立大会今天召开，东城区18家委办局和17个街道办事处作为东城区教育督导委员会成员单位，将助力东城教育发展。市督导室主任唐丽君表示，东城区教育督导委员会的成立将会保证教育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在东城的贯彻执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进一步推动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记者从大兴区两会上了解到，一项在全市首推的低龄学生课后延时服务即将大范围试点，有望在2018至2019学年度覆盖大兴区所有公办幼儿园孩子和公办小学1至4年级学生。届时老师将看护孩子到6点半，在下学后到6点半之间的这段时间，在老师看护下进行室内的知识学习活动，比如做作业、看书等。目前大兴区已经在大兴8小、大兴6小、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北校区3所学校和大兴1幼、5幼、11幼3所幼儿园开展试点，试点近20天来已经提供低龄学生课后延时服务400多人次。 好，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姚迪播报的，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大家通过刚才的预告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呢和传统文化教育有关。 嗯，今天在说到传统文化教育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个缘由，就是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腊月。哎，今天就是腊月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今天好像就进入腊月了。那么进入腊月之后，中国的传统民俗民宴，包括一些传统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都会陆续的开展。同时，孩子们马上就要放寒假了，在这样一段假期里面，如何去学习传统文化教育？如何让他们体验传统文化教育？如何让他们喜欢上传统文化教育？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最主要的一个议题。 今天我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丰台二中校长何时明。何校长您好。 你好，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要主要就是开宗明义的来讲一讲，因为其实最近在昨天刚刚教育部发布了新课程新课标，尤其是在语文教育上的变化非常的大。 对， 里面就谈到了很多古文教育上的一些内容。 是， 对，而且是背诵篇目大量增加。以我作为学生的在20年前的经验，听到这个消息应该是自己心里是很悲痛的，然后脑子是很大的。当然了，这个没办法，因为既然已经定下来了就一定要去做了。可是怎么能够让学生们喜欢上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内容，包括我们背古诗背这样的一些篇目诗词的篇目，是不是能够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起到一个作用的？何校长。 其实传统文化教育不光是背古诗背一些古诗词，更多的它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看到月亮就会想家，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我们跟父母的感情啊，包括我们的伦理道德，我们的婚姻家庭都跟传统文化有关系。所以背古诗词只是一种形式，更多的是消耗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 其实刚才谈到月亮这个事儿，咱们这我是挺有感触的。您谈到了中国人看到月亮可能就想到的是家， 对 吧？如果要是外国人看到月亮可能想到的就是狼人吸血鬼啊，这样的一些他们本身文化中浸染到他们的血液里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对，他不会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情感。 确实是这样。那您觉得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传统文化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就是上学上语文课我们背诵这样的一些篇目，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内容，您怎么看？ 我觉得传统文化理解为背古诗词啊，或者背一些经世子集，它只是一个现象。本质上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来说就是怎么做一个人，做一个中国人。它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言行的举止啊，生活方式啊，情感态度价值观，都会是我们传统文化教育的一部分。 其实刚才您也谈到了，就是读书包括读古文， 对， 它是一种学习的方式。 对， 但并不是说我们说就一定要强制大家一定要去读这个古文啊，这只是因为我们必须要通过古文去体会这种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教育。那现在那孩子的传统文化教育的情况，以您一个老师校长的角度来看，现在怎么样？ 现在传统文化对孩子的影响是越来越浓厚呢。孩子们的这个节假日啊，包括平时的学习啊，不光是语文课历史课，事实上在生活中都会体现出来。应该说整体的氛围比以前越来越好了。 而且北京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北京更明显一些。 对，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场所院馆，然后可以让大家去参观。 啊、是是。 但是比如说从丰台二中，您既然作为那儿的校长，在教育上面会不会着力突出这一段内容？ 的确会。比如说我们每年的高三的成人仪式，18岁的时候，都会带我们的孩子去国子监进行。 这么远？ 对，他们会穿着传统的汉服，进行一些传统的礼仪。对父母呀，对老师啊，对我们的国家呀，表达他的一种理想，他做什么人的问题，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教育的场所。 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教室里面贴的对联呢、啊、 嗯， 每年到那个春节前孩子们会自己写对联贴在教室里面、嗯、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形式。 嗯，他们是特别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那何校长说了我就必须得写。 其实也不是、啊、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是很多东西是需要呵护和激发出来、 嗯、 教育啊不是简单的培养或种植， 嗯， 更多的是呵护和激发、 嗯、 把孩子内心深处美好的东西，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美好的东西给他保护激发出来，就是我们做最好的教育。 嗯，其实传统文化教育也是这样，就是我们需要去慢慢的去培植。 嗯， 既然可能之前这个大家对于传统文化教育的就是关注度并不够，那么这几年逐渐多了起来以后，可能也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 嗯， 那么对于孩子可能从小学幼儿园然后到中学不断的去激发他们的理解力、 嗯、 同时感同身受的去感受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教育哈。 是的。 嗯，其实我们刚才在底下聊的时候，这个何校长也说，其实传统文化教育更重要的是一个培养什么样的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对。 那您觉得传统文化教育究竟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中国人？ 其实传统文化教育它培养的一个人应该是从他的待人接物、学习和做人情怀方面来说，都是符合传统中国人君子这种形象。 嗯， 比如个人修养，他洁身自好、无欲则刚、己所不欲勿施人等等，这都是传统文化。 嗯， 比如他的那种待人接物，他泛爱众，他这个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的情感是高山流水、知音的一种形象，这是我们传统中国人的这种标准。比如他的情怀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嗯， 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中国人的抱负， 嗯，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思想情怀。所以他所带来的传统文化不只是说让我们的孩子参加中考、参加高考背几篇诗，更多的是他的情感、他的态度，他做一个大写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中国人，是这种形象、 嗯、其实您谈到的这个就是传统教育对于一个人从行为规则到人格培养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嗯，但是呢我们之前曾经有过在网上有过很多的争论、 嗯、 就认为传统文化教育里面有很多的糟粕， 嗯， 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对。 那么在这样的东西中我们如何去规避呢？比如说您在实践之中。 其实传统文化教育、嗯、不能让孩子们跪着背诗词， 嗯， 不能带着枷锁去进行文化传统的这些熏陶，更多的是让他自觉的去立德修身，去启蒙、去启智，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比如说丰台二中， 嗯， 我们有一个高二班、高二一班的一个同学，全体同学一起在演这个《四世同堂》， 嗯， 一起演《雷雨》等等这样的表演的过程，就让他们很深刻的感受到传统的文化对他们的一些影响，他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们带着孩子们，尽管是在父母面前表达恩情， 嗯， 不是简单的下跪， 嗯， 也不是回家给孩子洗洗脚，哎，给老师、嗯、给家长洗洗脚、 嗯、 就这么简单的一种好像是被动的一种压抑的， 嗯， 可能一提别的节日觉得很快乐，一提中国传统节日好像就觉得很压抑啊，很浓重啊、 嗯、 没意思啊， 嗯， 我倒觉得不是，其实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是需要我们去挖掘的。 怎么挖掘呢？怎么激发呢？就这是其实很多在家长在面对孩子去学习家庭就传统文化教育的时候的一个最大的困惑。 所以我写的这个小的那个文章啊、 嗯、 就是七大传统节日我们怎么去做， 嗯， 都是非常具体一些做法、 嗯、 比如说马上到春节了， 嗯， 你这春节前一天的除夕团聚的时候，那有没有传统的一些习俗， 嗯， 比如说你们家城市家庭贴不贴对联， 嗯， 写不写对联，谁写， 嗯， 我们可以让孩子写嘛， 嗯， 写的不好没关系，里面可能有我们的毛笔啊、我们的书法呀、啊 嗯、 我们的一些传统东西渗透， 嗯， 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哎，给压岁钱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越多越好？ 嗯、 里面有什么祝福？ 嗯， 孩子得了压岁钱以后，他怎么表达对父母的感恩？ 嗯， 这个是，其实压岁钱是传统的那一种表现形式， 嗯、 不是简单的给钱，好像要红包就觉得很开心的， 给越多越好， 红包啊， 对， 越多越好，这就背离这个味道了。 是这样 的，哎，所以传统节日不是说一到传统的这个节日啊，比如说我们的中秋节啊， 嗯， 我们的端午节啊，我们的春节，哎，吃东西， 嗯， 就吃，这实际上是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吃里面是有文化的。 对，其实您谈到这个，嗯、我突然觉得特别好在哪儿，就是因为很多家长一直在抱怨说， 不知道跟孩子一起做什么活动跟项目，觉得尤其是到了中学青春期的孩子，觉得好像离孩子越来越远，逛街这个自己看上东西孩子看不上，孩子看上东西自己看不过去，孩子听的歌我也不喜欢听，就一起去听演唱会，不是他受罪就是我受罪， 是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但是如果要是这种传统文化里边，比如说28扫房子， 对 对吧，就是这种东西其实是可以让孩子参与进来， 对， 蒸馒头也好， 是 扫房子也好， 对， 应该是23吧，腊月23应该是 小 年 吧， 小年啊， 打扫吧， 可能是各地的风俗不一样， 对，可能有 28把面发， 28把面发，对， 我记得是这样的， 好，这就我这传统文化教育不到位，但是举个例子来说，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实际上是给家长减轻了负担啊，这个你不是不知道该跟孩子一起做什么吗？ 还真是 按着来。对吧，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活动，用一两个小时培养一个家庭的氛围。 对，从进入小年开始其实每天都有要干的活 啊， 是 是吧， 但是我们的孩子像今天啊更多的是补课呀， 对， 报班呀，一放假孩子头就大，他一问什么家长已经给报好班了，只是给他选择你是学数学啊学英语啊，而不是说你学还是不学。 所以说我觉得像这种传统文化教育就应该从孩子这儿开始，因为您想啊，我们是从父母那一代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比如说过年哈，那现在孩子依然还是从父母那儿传承，等到这些孩子长大了，他再当了父母，一代一代的下去，他又将怎么告诉他自己的孩子呢？所以说这个就是传承的作用。 对， 您这个传承就是家风传承。 对，其实谈到了这个整个的教育之中啊，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去问一下何校长，因为现在呢，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个新课标、新课程、新课改，然后把这个语文教育上增加了很多古文的篇目，那么在学科教育之中，我们怎么去突出这种传统文化教育？因为很多家长也会有疑惑，比如说你学校如果要是总是讲这种传统文化教育，比如说我就讲这种家风啊这种的概念，那会不会导致孩子学习成绩就这个跟不上，那会不会把太多时间他们会觉得是不是浪费在这上面了，这学校怎么去教育呢？ 其实首先说教育它是一个美丽而优雅的过程，它不可能急功近利，说一夜之间这个孩子成绩就突飞猛进了，而且做些这些传统的一些活动更有利于这个孩子的文化功底的提升，直接来说对考试是有帮助的，间接来说是为这个人长期的培养形成一种好的心态。比如说课程里面您提到的，我不定是语文课背古诗词，还有我们的绘画，我们的书法，我们传统工艺，这些对孩子的智力的培育啊开发呀，对他的这种创新能力啊都是有帮助的。比如说一个会写毛笔字的孩子，他一定心态是很沉稳的，他会去考虑他的结构，会考虑他的心性，会磨练，对他的品质提升是一定有好处的。我不能短期的看这个孩子要中考多少分，高考多少分，背这首诗能够提高多少分，这不是传统文化教育，那是功利教育。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需要家长们不断的去转变自己的思路。就是不是说这个一定是我一定要去上什么课外班，然后学习成绩有多高，我就培养出来了一个优秀的孩子。 是 啊，更多的时候是让他有一个健全的人格，然后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这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就是觉得，就是孩子的培养，包括学习的过程、教育的过程，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是， 刚才你也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学科教育之中的一些方法，那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在丰台二中里面，我们或者说其他的集团校里面，在实践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可以去供我们大家去参考，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啊、模式啊，然后让大家去学习一下。 是这样的，丰台二中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一些探索和实践，比如说我们每周一的国旗下讲话一定是孩子们脱稿演讲，演讲内容也一定是围绕着24节气展开。比如说前不久的我们初一的孩子讲立冬，就讲得我们非常感动，他把立冬的习俗、立冬对他的影响、他立冬的他们家吃饺子所包含的一些这种氛围，甚至是他怎么去做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让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启发。这个一学年下来以后，24节这个节气的演讲啊，对孩子有很好的传统的影响。这是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每年都有一个阅读节，不光是读这些这个课别新课标的一些 这个书目呀、 啊， 还读自己 的不那么功利啊， 不是那么功利、嗯，还读很多一些喜欢的一些经典。我觉得这个都是对孩子也很好，叫阅读集。 嗯， 再比如说我们的刚才我们的建筑，欢迎大家去丰台二中。我们的建筑呢，可以说是非常中式的传统的建筑，我们叫青砖黛瓦粉墙小桥流水人家，非常美。 哦， 在 建好了吗？ 建好了。2018年刚好是我们丰台二中这个新的校园开启的一年。丰台二中有56年的历史。 嗯， 但是政府呢投入了2-3亿的资金呢，已经把丰台二中这3年改造为一个传统的中式的庭院式的学校，非常优美。家庭教育我觉得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 嗯， 我写过一本书叫《教育始于家庭》，所以不要把教育只是理解为在学校里面进行一些培训的培养啊，首先是起始于家庭的。所以我们老说家长是第一任老师，这是一个观念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家长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做的事情，首先是家长本人的这种传统文化的素养。如刚才我们也主持人提到的，如果是我们自个儿没有这种传统的文化素养，您自个儿对节日文化、对家庭的家风传承、对这个我们家庭里面应该了解和共同学习哪一些知识自己都没有的话，你怎么可能教育下一代？ 是， 所以我们前不久这个微信的传播就是18岁，这个往18岁是吧？现在是最小的孩子多大多大了？18岁。那我们想，我们的很多父母，不是在校的孩子的，这个他的父母大部分都是80后、90后了，80后吧，这80后、90后，真是有90后，有90幼儿园啊，或者小学也可能有啊，就这种。所以这些孩子呢，他的父母是不是有这些方面的素养？这个很重要。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具体操作方面呢，比如我提到了我们的春节， 嗯， 比如无论是23还是28，你是不是跟孩子一块儿参与洒扫，是吧？洒扫自己的房子，收拾自己的房子。比如在餐桌上，是不是爷爷奶奶、长辈没有动筷子以前，我们的孩子不先吃饭？ 嗯， 这个是很传统的一件礼仪，其实在我们很多传统家庭做得很好。这不是简单的压抑孩子不民主， 嗯， 而是一个基本的传统、基本的家风、基本的尊重。 嗯， 我举一个小例子， 嗯， 我曾经家访过一个初中的孩子，这个孩子他们家两居室，他的卧室门口写4个大字， 嗯， 闲人免进。 嚯！ 我就问，我说你们家几口人？3口人，谁 是 闲 人？ 他们两个， 就是父母不得入内啊。 对，父母不得入内，所以你看这个是很滑稽的一件事情。 嗯， 我就是做一个监护人，他没有权利进自己孩子的房间，好像显得比较民主、比较平等，但事实上也需要我们去了解他在处理这种关系的时候，怎么让家长和孩子做到家长是孩子的榜样，是孩子的引路人。 哎，那我们不妨把这个腊月歌呢也给大家说一说哈， 读一读， 也告诉大家在腊月里面呢，我们的民俗都有什么哈。23糖瓜粘。 哦，糖瓜粘。 对，24 扫房 子。 对，25是磨豆腐。 26去割肉。 27是宰公鸡。 对，28把面发。 29蒸 馒 头。 对，然后30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对，包括像是这个破五吃饺子，然后这个吃冷食，对吧？这都是不开火，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习俗，什么灶王爷，对吧？ 我还插一个笑话，我们的学生啊，因为学校对那个发型有一些规定嘛，所以每年春节的时候一开学，孩子们头发都很长，特别男孩，我们该理发了。不能理， 对， 是吧？龙抬头才能理，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借口啊。 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教育，从自己言传身教上带给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丰台二中的何晨明何校长做客节目。那么未来呢，我们还会再请何校长来，但是呢，我们会以这个从中学的角度讲讲这个学科教育上的一些事情。非常感 谢 何校长， 谢谢大家。 好了，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话题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